平壤市群众3月7号在金日成广场举行大会，表示响应江原道精神创作者告全国劳动者号召书。大会由各委员会、省、中央机关、平壤市党、政权机关、群众团体、各机关、工厂企业、农场、大学的工作人员和各阶层劳动群众参加。大会上，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候补委员、平壤市党委委员长金秀吉同志宣读了江原道精神创造者告全国劳动者号召书。记者、干部、工人、农业劳动者和知识分子代表作发言，表示决心。他们对江原道精神创造者关于保持自立自强的气势一致动员起来，向着万里埋先进分子大会进行总突击战的号召表示全面支持和赞同后，表示决心要坚持高举誓死贯彻党的政策的旗帜，在今天的万里埋速度创造大战中大大显示首都市民的英雄气概。大会结束后举行了群众游行。